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1994年《天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矜持》，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王菲的作品。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很有新意，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它的改变还是非常大的。这首歌叫做《命运不是露露》，原唱是维维。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金志文和林平在一档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当中呢，对这首歌曲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改编，让这首老歌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白呀呀的黄沙呀，听起个钻天涯，隔着篱笆有一座汉琴房，没有的总想有啊，得到的还盼望，盼来盼去谁愿盼个头是凉啊，哦哦哦，头是凉。女人不是水呀，男人不是钢，命运不是那碌碌，把那精神 风吹篱笆雨西窗，泪花泡月亮，人心可难测量啊，啥事都能碰上，挑水的媳妇儿谁愿意挑着黄水管。 Where are you now? What's the toy in my fantasy?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you only imaginary? Under the bright and fading lights, you've set my heart on fire.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I'm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命运不是露露》，叫之前的那一版呢，我觉得不仅是编曲改变了，节奏变快了，而且呢，朴实的歌词配上一些英文的表达，给人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也提升了这首歌曲的时尚度。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电视剧《三生三世》当中的一首片尾曲，就是由张碧晨和杨宗纬共同来合唱的那首《凉凉》。像电视剧一样，也是给人一种仙气十足的感觉。 深的痕。 天岁月铺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如水流。 两鬓添一帘烟，一身花送，落入凡尘上情中我。 深夜一度情劫难了，这旧的心还再相认，就让情分落九尘。 两两是离，何时还会春生？又见树下一盏风存。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别人恩怨爱恨，两头那花的春。 刚才的那首《凉凉》当中呢，杨宗纬用他纯净细腻的声线和张碧晨的柔美遥相呼应，形成一种默契的音乐气场，让我们呢也好像是又回到了三生三世桃花纷飞的那个庞大的梦境当中。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林忆莲翻唱林俊杰的那首《崇拜》，给了我们一个不同性别的视角。

中心门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的家。啊，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我在战斗中牺牲，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一定把我来埋葬，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啊，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都说啊，多么美丽的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电影《桥》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啊，朋友再见，是不是听得我们有点热血沸腾的感觉呢？而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听到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它呢是一部1979年上映的国产电影《小花》当中的插曲，叫做《妹妹找歌泪花流》。我们即将听到的呢是当时演唱这首歌曲的原唱李谷一老师的版本，一起来听。 转眼盼情人，花开花落几春秋。啊啊啊啊啊啊，花开花落几春秋。